孙烈臣说什么也不同意。一日两，两日三，张作霖就在这住了五天。可也别说，幸亏这五天的时间嘛，把身子骨养好了，病也没了。张作霖非常高兴，唐二虎张志飞也没走，一直陪着他。唐二虎就说，我说老八子，你呀不对呀，你呀，我不管你多忙，你干什么事儿事先你也得跟咱们老爷子打个招呼啊。哦，你知道惹不起向昭子了，你这才想起来到三界沟搬兵，你早干什么去了？像这么大的事情你也应当跟我们弟兄打个招呼，要人咱有人，要枪有枪，要马有马，你何必吃那眼前亏呢？这回咱们不碰上了吗？挺好，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，咱哥仨一块回三界沟，你先别着急回家了。张作霖一听他们说的也有道理，那么我这趟出来为的是什么呢？就为的是上三界沟。好吧，点头答应了，就准备吃完这顿饭就离开大虎山上青马坎。哎，正吃着呢，有人进来了。哎，东家，外边来个人，满头都是汗，要求见张作霖。耶，张作霖心说，我这本地没熟人，谁呢？张作霖这心呢就直翻个。请示了孙烈臣之后，吩咐一声，让那人进来。哎，进来进来进来。那个主开门进了屋了，一眼看见张作霖扑通就跪下了。老嘎子，我可找着你了，大事不好了。张作霖一看来的是谁呀、啊、正是磕头的好朋友剃头匠邢丽萍。他也不知道这邢丽萍怎么找着的自己，一瞅邢丽萍满脸都是伤，他这一哭一咧嘴还少了三颗牙，鼻青脸肿的。张作霖这心轰的一声，因为邢丽萍呢一直跟他的老娘后老姐姐姐夫在一起，他这一哭着一嚎丧，恐怕家里出事了。张作霖赶紧把他提了起来了。大哥怎么了？你快说呀、哎、但是这么回事，老太太你媳妇还有你姐姐姐夫一大家子七口都叫胡子绑票给绑起来。张作霖闻听此言心如刀绞一般，心说我怎么倒这么大的霉，我身上的事刚抖了完，家里又出事了。丽萍哥，你先别哭，谁给绑去的？你慢慢说。哎，他是这么回事。邢丽萍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前文书咱说了，张作霖成立个小保险队，人马不多。后来那向昭子、向回回来了，要求跟张作霖合伙。您听着挺好听，实则上就是吞并，大鱼想吃小鱼。张作霖不答应，把向昭子给得罪了，和这小子拂袖而走，鼓动是非，声言要踏平赵家庙。张作霖恐怕一家人受害，所以偃旗息鼓，把人马分散隐蔽。他呢上三界沟去搬兵去， 请示杜老盼打算怎么办，他的家属搬哪儿去呢？让邢丽萍、邢福田他们负责把行李东西搬上大车，赶奔海城西小洼村前去避风。所以啊，这十几口人赶着车奔小洼村，没想走的半道，从树林里头窜出一帮马匪，能有十好几个呀，黑灰无领，青纱罩面，手里头有提手枪的，有大台杆的，还有花枪大砍刀的，过来把他们给拦住了，把这一家人吓得抖作一团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邢丽萍呢，别看是剃头的，咱们说过了，这个人呢很会江湖这一切，另外呢还会唱大鼓，讲金比鼓能白活几段，在这些人当中呢，那就是他能说会道。这邢丽萍一看不出头不行了，冲着这帮马匪一抱拳，哎，各位三老四少，各位老大，辛苦辛苦辛苦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不要误会不要误会啊，请各位息怒啊，说起来呢，咱也是茅房拉屎里儿朝外的人，对江湖的事呢也知道一知半解，各位江湖好汉我也认得几位，像这个八角台的豆腐匠出身的张景惠，青马坎的杜立三、杜老盼，这个辽阳的冯林葛，太平山的金寿山，这些人咱都熟，不知道各位是哪个流子的，高个手吧。这邢丽萍这叫瞎白话，哪知道为首的这小子还不吃生米儿，没等邢丽萍白话完的，啪就一个嘴巴，你说有多大劲儿，把牙给揍掉一个。邢丽萍转了两圈，哎呦，你怎么打人？妈打你，我就问你，你认得这个认得那个都没用，老子就认得钱，把东西都给我搬下，废话少说。邢丽萍一看呢，这招不好使，一改变就用硬话对付他，哈哈哈，我说老大，你太不给人留客气了，你可知道我也不是省油灯，要脾气我来没有人知道，要脾气我兄弟来，哎，在本地也有一号，你兄弟是谁？我兄弟那就是新出世的英雄豪杰张老嘎子张作霖，小黑山二的沟保险队的大队长。这邢丽萍打算呢用这个大话拍拍这帮马匪，把他们吓唬走了就得了，没想到这一句话送了命了。为首那个人一听，什么？你跟谁认识？张了嘎子张作霖，好嘞！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我正找这张老嘎子呢，我没找着他呀，跟你们这些替死鬼遇上了。来人，都给我绑起来！就这样把这些人男女老少全给捆上了，连邢丽萍眼睛给蒙上，装到车上逛逛悠悠，一直给拉到高丽房。到高丽房干什么？要把他们处死。你还别说，这邢丽萍还真急了，虽然叫人揍得鼻青脸肿的，这邢丽萍嘴也没老实了，哎，我老大，老大，你说那话什么意思？哦，你跟我兄弟张作霖、张老嘎子有仇，对不对？ 对，我们有深仇大恨，解不开的疙瘩。好嘞， 那么张作霖得罪你，他的家属得罪你了吗？我得罪你了吗？没有吧。你要想要东西，东西都给你，你何必要我们这帮人的命呢？要这么看呢，你是他妈个狗熊啊。此话怎讲，你不对付张作霖吗？你就把我们都整死，张作霖也不知道啊。你要真有胆子，你敢不敢把我放出，我去找张作霖去，你们单对单，各对各，有能耐你们俩比划去啊，行嘞。那书中代言这马匪的头跟张作霖有什么仇啊？他是谁呢？原来此人姓任啊，叫任战魁，他还有个亲兄弟叫任战彪，老任家的两只虎。要说起这任战魁来，不是个好东西啊，小时候就歪脖子横狼，偷东家摸西家，手脚就不干净。长大成人之后就成了本地的个无赖，有钱的人也不爱惹他，你把他得罪了，没事在柴火垛给你放把火，没事给你找点事儿，犯不上穿新鞋不踩狗屎。所以他要钱呢，就给他俩钱，他骂闲杂就假装听不见，穷人呢惹不起他，就是个臭无赖，茅房的砖头又臭又硬。尤其在那个年月，兵荒马乱，也没人去管束他，他就自然成长，一身恶习呀。像这种人还好得了吗？二十来岁的时候就变成了土匪了，奸淫烧杀，什么缺德他干什么。在他24岁那年，他做了一套大买卖，哪知钱也到了手了，也犯了案了。他劫的是官府的人，那个当官的是新民府的，那人家能放手不管吗？人就注意上了，非把这案子破获不可呀！新民府出动全部巡捕，明察暗访，后来在高丽坊一带发现了蛛丝马迹，又进一步摸底，这才查出是任振奎干的，把他逮捕归案，押到新民府。可这个小子真是横骨插心呐、有点横劲儿。那官府就那么过堂，就那么收拾他，他是哑口不欠，拒不承认。你又没抓住他手腕子，他就不承认，你就定不了罪。光这热堂啊，滚了无数，打得死去活来，一直在大牢里头蹲了4年，也没给他定罪呢，但是压到死号里头了，就是定不了罪，活收拾也把他给收拾死。多亏他老丈人了，他老丈人人送绰号叫蓝大头，名字叫蓝恩明。说他怎么叫蓝大头呢？他有俩姑娘，那俩姑娘都不错，许配给俩姑爷，一个好东西都没有。任战魁这就是坏东西吗？他把大女儿嫁给他了，您说这脑袋还小吗？所以叫蓝大头。在他姑爷蹲监坐狱的时间，他把女儿接到家里，家里就住到鞍山的深沟寺，就在这住。哎呀，替他抚养媳妇，替他照顾孩子，为他都操碎了心了。你说人在监狱里不能不管呢，这蓝大头倾家荡产，上下打点， 多亏他花了钱了，不然的话任正奎能活到现在吗？哎，钱呢还真好使，钱通神路。后来终于打点好了，把赃给人家退回去，那上边就说查无实据，就这四个字，这官司就了结了，把任正奎放出来了。四年大牢啊，那怎么轰过来的？一旦出狱，真好像野鸟出笼。他也知道，这是他老岳父花钱打点的结果。到了高丽房家里头，住了那么三天，然后起身又到鞍山深沟寺，得看看老岳父、老岳母去，媳妇孩子都在那住呢。等他到了深沟寺之后，老兰家，哎呀，比办喜事还热闹啊，请来不少人在这祝贺。到了晚上，没外人了，又摆了一桌酒宴。这兰大头就问姑爷，你这四年都经历哪些事？哎呀，一言难尽啊，老人家，那不是人受的滋味，那就是鬼呀，十八层地狱。您看看我这身上还有好地方没有，就是天养活，身子骨硬实，没受伤。老人家，我得怎么感谢您呢？孩子别说了，我还不是冲着你媳妇你孩子吗？往后做事多加检点吧，小心呐，一旦陷到泥潭里头就拔不出腿来呀。这任正奎一看，在座的除了一家人之外，还有他兄弟任战彪，缺少一个人，他内弟蓝四虎没在这，寒不见的他就问岳父，怎么我内弟没来呢？你猜，一句话触动蓝大头的伤心事，老头哭了，说你内弟不但不能来，而且不能来，这一辈子都不能来了。啊，怎么？莫非他不在人世了？对了，死了呀！他那么年轻，怎么死在我前边呢？莫非遇上什么飞灾横祸了？对了，你内弟啊，叫人家像栽萝卜似的种在地里的。呀，谁这么缺德，比我还损呢？谁给种的？哎，别提了。后来你内弟死了之后啊，我也没少花钱呢，我得弄明白怎么回事啊。真就打听清楚了，你知他死在谁手呢？谁手？他妈的一个小子，姓张啊，叫张作霖，人们都管他叫张老嘎子。这小子没少在高坎混事，也到海城去过。这张作霖认识青马坎三界沟的杜老盼和杜立三，他跟那帮人都有联手的事儿啊。出事的那天，就是张作霖勾引的汤二虎、张世飞这帮人，把你内弟活埋了，跟他一块儿死的。还有那个姓冯的冯队长，叫冯德恩，一块给栽地里头。你说这招损不？哎呀，气死我也！任正奎一想，我老岳父为我不容易，倾家荡产把我买出来了，那么我老岳父的儿子死得这么惨，我岂能袖手不管呢？哪冒出个张作霖来？不行，非得把他给收拾了，给我内地报仇，给我老丈人出气。您说这小子刚出监狱，贼性就不改呀、啊？就这样，他拉拢了一帮歪毛淘气儿，过去他所谓的那些好朋友，多数都是地赖，凑了那么十几个人，又做了两波买卖，拉起个柳子来。一共13个人，13匹马，5支手枪，